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今天早晨来到了西城区西单小学的门前进行采访，请听报道。 早晨6:50，派出所民警、交警就来到西单小学门前维护秩序。学校门口两侧拉起了警戒线，施画了1米线。学生排队进入校内时要进行测温。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大队长王燕介绍， 我们对每一个学校一校一测制定了个性化的这种交通管理的方案，说实话也有一个磨合期，包括早上上学包括晚上放学，重新规划了新的一些交通的设施，包括这个标线斑马线也都进行了梳理。 西城公安分局从8月24日起先后组织警力深入辖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安全大检查。西城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文保中队中队长杨林说， 提高学校人防、物防、技防的安全水平，密切与区教委对接，了解新学期新增的校址的情况，所有的校园校址不低于一校一警的警力布置，上好高峰启用工作。 市公安局已启动护校安员专项工作，以配合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市公安局内保局基础工作大队副大队长刘岩说， 开学首日共出动了警力是10000余人次，巡防群治力量是2.7万人，特别是结合我们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指导学校一定要落实封闭化管理的措施，加强体温监测、身份的核验和登记，我们的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对我们的师生开展这个法制教育和这个安全教育，提高我们师生的自防能力和法律意识，共同保障学校的这个安全。 今天起到3日，北京海淀区按计划开展第3批12至17岁非在校人群、外地在校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本轮接种人数预计在20000左右。截至9月1日的12点，海淀区18岁以下人员累计接种约13.6万剂，接种技术和人数都居全市首位，接种率已经突破了90.39%。海淀区12至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由区疫苗专班统筹推进，教委接镇等齐发力，前两批已分别在8月中旬和8月底前顺利完成。 今天，天津市中小学正式开学。每到新学期开学，总会有一些青少年儿童会出现情绪问题。专家表示，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度过开学心理的缓冲期，绝大多数孩子会在开学后的1到2周内调整好心态。而如果孩子出现长时间的抑郁、焦虑或者失眠等等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病区主任雷彤说，每到新学期开学前后，都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心理门诊就诊，年龄段从刚上学的儿童到高中生都有，导致焦虑情绪产生的原因也各有不同。 一般来说，焦虑我们是把它分成两部分吧，一个是情绪方面的，就是所谓心理方面的一些症状，就是典型的紧张啊、害怕呀、另外一大部分是躯体的症状，就包括一些心慌啊、手抖啊、出汗啊，甚至有的孩子表现为肚子疼啊、头疼啊，又查不出一些明显原因。当然他不同的孩子也是不同的原因，有的孩子是怕这个上学本身，然后有的孩子是那种社交焦虑，有的孩子是比如说假期作业没有完成，这些都可能导致这个焦虑。 由于青少年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很难像成年人一样具备较快的心理调适能力，因此在开学前甚至开学后1到2周的时间里，出现心理上的不适应是正常的。不过家长也不能忽视孩子情绪方面的变化，要在生活学习方面正确同孩子交流引导。如果孩子在开学后较长一段时间情绪仍不能缓解，甚至不能正常生活和学习，家长一定要带孩子去专业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接下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2021年服贸会将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为更好地满足中外记者的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在国家会议中心设立了新闻中心，并在首钢园设立了媒体接待点。今天国家会议中心新闻中心正式开始运行，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进行了探访，请听报道。 本届服贸会新闻中心位于国家会议中心1层，面积约3180平方米，设有综合服务区、媒体公共工作区、新闻发布区、媒体餐饮和茶歇区等7大功能区，为注册的1700多位记者服务。 新闻中心负责人王浩杰介绍， 我们的公共工作区域可容纳94名记者同时办公，我们前方有大屏，然后旁边呢也设置了这个电视，一方面是提供我们的一个公共信号的画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有的新闻中心相关的活动的通知都会在大屏上滚动播放。 记者看到，媒体公共工作区设计一人一桌，办公桌上设置亚克力防疫隔板，座椅之间保持1米距离，保证媒体记者办公符合防疫规范。而在媒体用餐区也可以看到类似隔板的设置。王浩杰说， 一层的媒体餐厅最大可容纳120名我们的媒体记者用餐，餐厅每个桌子上都做了隔板，保证防疫要求。 疫情防控落实在各个环节中，在媒体中心的综合服务台，王浩杰介绍了一处细节设计。 我们的综合服务台是很宽的，超过了1米，考虑到防疫要求，所以我们把桌面特意加宽，保证1米以上的距离。那么其次呢，我们在每一个重点点位，我们都安排了无接触式手消，保证大家的防疫需求。 硬件设施之外，新闻中心还有不少志愿者为媒体提供志愿服务。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邓飘说， 到时候会有一些外国媒体进来，我们会提供相应的就是设施方面的指引，就是比如说这个网络服务，还有那个打印服务，还有一些比如说班车接送。 新闻中心对于记者而言如同蛋白营，虽然与去年相比功能相似，但不少人还是发现了新变化。北京日报记者赵雨涵介绍， 去年是在会场外面的地方，就需要走比较远，但是今年就是直接在会场里面，对记者来说是更便捷。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将开幕，预计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区日客流量将会达到5到8万人次，而用餐量将会突破2万人次。记者今天也从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在服贸会区域内，经过改造升级的焦化食堂成为了首钢大食堂，将在服贸会期间提供餐饮服务。同时，知名的餐饮和合谷、麦当劳、星巴克等也设置了相应的室内餐饮点。 而在室外的指定店位，有1919餐车、21 cake 等餐饮供游客选择。另外，本次服贸会期间还会招募北京老字号餐饮，在15号展馆，参展商和游客可以现场品尝全聚德等老字号餐饮。 另外，在服贸会的区域外，首建投公司也积极协调已经入驻的餐饮企业，为服贸会期间就餐服务分担压力。曾经获得米其林餐盘奖和黑珍珠指南餐厅的和睦私厨创立的新品牌和睦苏小鸭正在进行装修的收尾工作，确保服贸会期间正常营业。另外，网红餐厅香皮坊在服贸会期间还将会在零售的基础上推出多种套餐选择，给食客们带来更多超值优惠，并持续提升服务效率。另外呢，红楼宾馆、龙烟宾馆、秀池酒店、公蛇酒店也提供了价位不等的正餐和自助餐供游客选择。 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我国的双碳目标。天津滨海新区以提高新能源供给，推动碳排放水平下降，发展新能源产业为主线，大力推动双碳目标加速实施。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八月底，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莱斯穆斯号 LNG 船携带6.5万吨液化天然气靠泊在国家管网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码头。完成接卸后，天津 LNG 本年度接卸量已经超过300万吨，比2020年提前一个多月到达这一数字，创历史最高纪录，加速了京津冀地区能源转型。目前，企业正在建设新项目，进一步满足今冬明春的保供需求。公司副总经理杜明介绍说， 目前呢，我们正在建设呢二期项目，京东保供前呢，我们将建成3座静默燃烧式气化器，3个高压泵，17.6公里的高压外输管线，进一步完善天津 LNG 的基础设施，提升气化外输能力，为全国一张网，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的天然气管线互联互通，提供新设施、新通道。 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一座中石化加油站正在抓紧改造当中，未来这里将成为加油加氢的混合站。氢能作为新能源的一种，与传统能源相比将大幅降低碳排放量，但在推广过程中也面临着加氢站分布不充分、车辆应用场景少的制约。为此，天津港保税区与中国石化天津石油分公司、青城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合资公司，优势互补，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加氢站建设运营业务，打造联动运营新模式， 与此同时，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已开通风电、光伏发电新能源项目立项审批绿色通道，其中光伏发电项目可直接备案，风电项目直接核准。滨海新区还将全程跟踪服务，为重点项目落地保驾护航。 三地热点，我们接下来关注河北方面。昨天，记者从河北石家庄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石家庄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已经全面开展。普查工作时间段主要集中在今年的7月到12月。目前，普查前期准备阶段安排部署工作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工作。在发布会上，石家庄市普查办主任、市应急管理局二级调研员杨卫东表示，本次普查主要有七大任务，包括查明石家庄市主要自然灾害的风险要素及其危险性，包括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森林火灾等五大类灾害，获取房屋建筑、市政设施、交通路网等承灾体的灾害属性信息和空间信息，同时还要收集石家庄市年度历史灾情信息和重大历史灾情信息，开展历史灾害的调查与评估等七项工作。 本次普查分三个阶段，2021年3月至2021年7月为前期准备阶段，2021年8月至2021年12月为全面调查阶段，主要由各级各部门完成对主要自然灾害、自灾因子、重要承载体、历史灾情和减灾能力的全面调查工作，获取相关的调查基础数据。2022年为风险评估和区划阶段，主要由省级和国家完成。 石家庄市普查工作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年7月至12月。目前，普查前期准备阶段安排部署工作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电子驾驶证。今天起，电子驾驶证开始在北京正式启用。记者登录交管12123 APP， 进入申领程序，按照页面的指示操作，大约耗时一分钟，申领手续完成。十分钟后收到信息，电子驾照已生成，可以正常使用。交管局介绍，电子驾驶证的样式全国统一，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全国范围内均有效。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是在老龄化、信息化两大时代背景交织之下所产生的社会新问题。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1月印发实施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北京市也在今年2月印发了《北京市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作台账》。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已有保留传统服务渠道和开辟绿色通道等三个方面十多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老年人在信息社会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便利。目前，北京市733家医院都为老年人提供了现场号源，建立无健康码绿色通道，完善预约转诊服务，建立预约绿色通道，优化老年人互联网加就医服务，配备导医、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指导老年人就医，在北京市范围持续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55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业务都设有线下的办理渠道，配备引导人员，配置如老花镜、放大镜等工具，在市政服务中心入口处、总咨询服务台、取号机等位置都配备了专职引导员，为老年人提供全程的办事咨询和引导服务。中心岛区开通了帮办窗口，协助老年人办理网上申报事项，并在线下对北京市市区街镇三级共460个政务服务大厅进行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改造。 北京市还印发便利老年人交通出行工作方案，指导网约车平台优化带人叫车付费等功能，方便老人亲属或是朋友通过 APP 代为老年人叫车和支付车费。目前首汽约车等约6家网约车平台已经推出了一键叫车助老模式，老年人无需输入上下车地点即可以叫车。 而下一步将会持续以北京市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联席会议为依托，充分调动各部门的力量，逐年落实台账任务，及时总结整理在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当中的工作经验成果和典型案例。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铁路12306网站进行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相关功能上线运行，为老年人及障碍人士线上购买火车票提供了更多便利。同时12306手机 APP 适老化无障碍功能正在进行测试准备，将在9月上旬上线运行。 目前在铁路12306网站注册的65岁以上用户有2500万人，实施适老化及无障碍功能改进，将有效解决老年人以及障碍人士在网络购票当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铁路部门还保留了现金购票、人工服务等线下渠道，加强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为老年人及障碍人士购票出行提供便利。铁路12306网站适老化无障碍功能上线之后，将会更好地服务老年人和障碍人士，也欢迎广大旅客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铁路部门将会持续完善12306的服务功能，提供更好的购票体验。 今天上午，北京密云水库保护公益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密云区举办，密云水库保水工作者代表发出了继续保护好密云水库的倡议。2020年10月，北京密云区委区政府发起了成立密云水库保护公益基金会，搭建社会各界参与平台，对密云水库的流域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宣传、扶贫助困等方面开展公益活动。这一倡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经收到了20多家单位的捐款，达到了1.1亿多元。基金会所筹捐款将全部用于密云水库流域生态保护和扶贫助困等相关的公益活动。 活动结束之后，与会的人员也乘船查看了密云水库。今年8月23号下午的3点，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了33.59亿立方米，突破了1994年9月16号的历史蓄水量33.58亿立方米的历史最高纪录。截止到9月1号上午的8点钟，密云水库的蓄水量已经达到了34.58亿立方米。 继续来关注，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进一步深化药品流通领域放管服改革。从今天开始，对北京市药品零售的经营许可审批工作调整，取消了新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间距离限制要求，取消了药品零售企业筹建审批，调整药品零售企业营业场所含库房的面积，兼调整了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设立变更审批，对申请开办仅经营乙类非处方药的药品零售企业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等等。 今天上午，北京海淀区高原百康大药房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从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的手中拿到了他们第179分店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该药店呢，也成为了北京市取消药品零售企业之间350米距离限制之后，海淀区开办的首家药品零售企业。 对北京取消药品零售企业许可审核中有关间距限制的要求，对本市新申请的药品零售企业或原药品零售企业申请变更注册地址的，与附近药店的距离不再作为许可审查条件。此次的药品经营许可审批事项改革还取消了开办药品经营企业的筹建审批，原来的先筹建后验收两个审批流程合并为新开办一个流程。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河北方面的消息。今年年初，河北省石家庄市制定了打通10条城区道路的计划，而其中的2条道路，体育大街贾商路到方村路、中营街，目前已经具备了通车条件。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由石家庄市城投集团组织建设的体育大街贾商路到方村路路段位于省会裕华区东南部贾村附近， 石家庄市城投集团体育大街项目负责人田彦明。 项目全称甲村棚改配套体育大街甲城的方村路，项目是从今年四月底开始干，中间经历了中考高考，然后雨季克服种种困难吧，现在是竣工通车了。这路全长358米，然后宽是40米，红线配套的就是绿化照明交通设施海绵城市。 同步打通的另外一条路中营街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为南北向道路，周边建有大规模社区，但是以前的中营街并不是一条完善的规划路，周边居民出行只能依靠一条约4米宽坑洼不平的土路，通行缓慢不说，遇到降雨泥泞不堪，道路根本无法通行。这条路建成后，附近居民终于有了一条顺心路。石家庄市城投集团中营街项目负责人葛德林。 中营街的修建呢，主要是方便了周边小区居民的出行，像有一个聚合院小区，还有一个绿城小区，他们以前那个小区大概也就是4米宽的一个土路，这回修建了以后呢，中营街宽度为40米，就非常方便了他们居民的出行。 截止目前，打通省会10条城区道路任务中，已经有体育大街、甲商路到方村路、京广东街等5条道路已经顺利通车，其余道路也正在加紧建设。 第6届河北省旅发大会召开在即，邯郸市涉县赤水湾太行民俗小镇作为此次大会的重要观摩节点，目前二期 C 区建设正在紧张有序推进中，请听河北台记者张小萌的报道。 在赤水湾太行民俗小镇二期 C 区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挖机舞弊，吊塔回旋，工人们分成基建、搬运、外装等多个班组，加紧施工，确保工程按时完工。 我们工人24小时两班倒，每天加班加点，为即将到来这个旅发大会做一点贡献，我们心里还挺高兴的。 赤水湾太行民俗小镇二期分为 A、B、C 三个区域建设，目前 A 区、B 区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C 区正在建设中，主要建设有文昌塔、状元府、酒吧街、DJ 音乐广场、城隍庙、美术馆、聚星堂等。其中文昌塔作为涉县的一个地标性建筑，有9层楼高，到达顶层可观看周边方圆几十里的美景。万景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石海清。 截至目前为止啊，4万多平米建筑主体全部完成，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整个建筑物的内外装修，下一步呢就是主要进行水系打造和地面的铺装。 太行民俗小镇二期总投资22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集小吃一条街、民俗演艺一条街、3省6县特产产品一条街、古玩一条街等于一体的休闲商业景区，同时可提供1500多个就业岗位。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又到了汽车销售行业的金九银十。北京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近日联合通州区商务局、生态环境局，对辖区内的汽车 4S 店开展了跨部门双随机执法检查。此次检查，市场监管部门主要检查在售车辆的质量合格证以及车辆一致性证书，而商务部门检查品牌授权合同，生态环境部门检查随车的环保清单。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10家 4S 店的检查工作，暂未发现违法行为。下一步，三局将继续按照随机原则对 4S 店开展检查工作，从源头上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北京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今天发布，针对近期媒体接连曝光的网红连锁餐厅食品安全问题，该局高度重视，认真部署，立即对辖区内相关的品牌门店开展了全覆盖监督检查。经查，奈雪的茶世茂天街店和奈雪的茶望京凯德茂店当事人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未按照规定处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给予警告处罚。 北京达和餐饮有限公司胖哥俩肉蟹堡和生汇店涉嫌经营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现已立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31号0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9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广东6例、云南4例、上海3例、天津2例、北京1例、浙江1例、福建1例、广西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落实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近日国家发改委下达了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70亿元支持养老和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本次专项投资聚焦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的供给，对全国范围内符合要求的214个公办养老、普惠养老以及普惠托育服务设施建设项目都是给予了支持，并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形成合力，改善养老托育基础设施条件，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解决养老托育民生的热点问题。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教育督导问责办法于9月1号起实施，6类情形将被问责。6类情形包括：一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国务院教育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二是履行教育职责不到位；三是教育攻坚任务完成严重滞后；四是办学行为不规范；五是教育教学质量下降；六是安全问题较多或拒不接受教育督导，被督导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求指导督促，被督导单位落实整改意见，整改不力要负连带责任。 而对于问责方式，办法明确，针对被督导单位，主要采取公开批评、约谈、督导通报、资源调整、行政处罚等问责方式。针对责任人，主要采取责令检查、约谈、通报批评、组织处理、处分、移交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等问责方式。针对民办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的责任人，还可以采取依法罚没违法所得、从业禁止、纳入诚信记录等问责方式。 自1983年颁布以来，首次全面进行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重点从事事前制度防范、事中事后加强监管、强化应急处置等方面完善制度设计。海上交通安全直接关系国际物流的供应链的通畅，是影响海运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环节。 据了解，为了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交通运输部已经完成了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船舶引航管理规定等配套的规章修订，今天开始同步施行。海上交通安全法是我国海运领域的基础性法律，该部法律也确立了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基本制度。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9月1号，郎平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自己已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郎平写道，今天是我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第一天。据国家体育总局排管中心的相关人士证实，郎平的合同已于8月31号到期。 郎平表示，从我自己的角度，这次没能够圆满完成东京奥运会的任务，确实留下遗憾。但不管是不是完美，我都要交接棒了，要告别了。这一路并不平坦，但是因为我热爱，所以吃的苦、受的累都值得。成败得失、高低起伏，都是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经历的，都是获得，都是财富。 回首这么多年的排球生涯，我感觉很满足，很幸福。相信未来所有的运动员、教练员会为中国排球的发展更加努力拼搏。相信女排精神会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愿中国排球永葆青春。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京残奥会射箭女子 W1 级个人赛当中，中国选手陈敏仪以142比131击败了捷克选手，夺得金牌，同时她也打破了残奥会的记录，这也是陈敏仪在本届残奥会所收获的第二枚金牌。此前在 W1 级混合团体赛的决赛中，她和张天心组合以138比132战胜了捷克队，同样收获金牌。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2020东京残奥会田径男子跳远 T38 决赛中，中国队再次包揽了金银牌。中国队派出朱德宁、钟浩煌分别获得了金牌和银牌，其中朱德宁以 7.31 米的成绩破纪录，再次夺金。 刻苦训练是每个运动员正常现象，是吧？但是作为有一些东西确实要自己克服，不管是训练方面还是身体不舒服方面都是要克服的。对，像今天的话我都没怎么睡，对，就可能有点兴奋吧，毕竟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美国总统拜登31号在白宫表示，结束阿富汗战争是正确的决定，美国将继续展开反恐行动。最新的民调显示，近70%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没有能够在阿富汗实现目标。拜登当天就美国结束阿富汗战争发表讲话时说，美国昨晚结束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而美国也结束了使用军事行动重塑别国的时代。 美国于2001年10月7号以反恐为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去年2月，美国政府与塔利班签署协议，承诺今年5月前撤离阿富汗。拜登今年7月表示，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月31号结束。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一架美军运输机载着最后一批美国军人从喀布尔机场起飞。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随后表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从一个大国手中解放了我们的国家。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德国外交部长马斯8月31号表示，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非当务之急，重要的是与塔利班保持联系。穆罕默德与到访的马斯当天晚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双方呼吁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扩大的包容的政府。穆罕默德强调，国际社会承认塔利班并非当务之急，但与塔利班接触很重要，因为这种接触可能会带来积极的结果，这是卡塔尔及其盟友和朋友的共同立场。 穆罕默德说，卡塔尔督促塔利班组建一个包括所有派别的扩大性政府，塔利班对此未给予消极或者积极的回应，但塔利班也表示对任何建议都持开放态度。马斯也表示，德国将来如何与塔利班打交道取决于塔利班的举动，但马斯也表示与塔利班进行谈判十分重要，这可以解决包括启用喀布尔机场在内的许多重要问题。 欧盟27个成员国内政和司法部长8月31号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阿富汗难民等问题。 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将加强边境保护，防止2015年难民危机重演，但成员国未就安置阿富汗难民达成共同的立场。奥地利、捷克和丹麦坚持只在当地提供援助，本国不接受阿富汗难民。最后各国达成妥协，成员国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安置阿富汗难民，优先考虑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 联合声明说，欧盟及其成员国决心共同采取协调有序的应对措施，防止过去面临的不受控制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潮再度发生。联合声明还说，欧盟的当务之急是继续与国际伙伴，尤其是联合国以及其他的机构，就该地区的稳定进行协调，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落实到弱势群体上。欧盟还将参与并加强对第三国，特别是对收容大量移民和难民的邻国和过境国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8月31号发布的全球疫情周报当中说，世卫组织已经将新冠变异病毒 B1621 命名为缪毒株，并且于30号将其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级别上低于德尔塔毒株所属的需要关注的变异株。而初步的数据显示，缪毒株和贝塔毒株相似，会削弱抗体的效力。 据介绍，缪毒株于2021年1月在哥伦比亚首次确认，截至8月29号，已有39个国家报告了缪毒株病例。尽管缪毒株的全球流行率有所下降，目前低于 0.1%， 但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流行率一直在上升。哥伦比亚的流行率为 39%， 而厄瓜多尔的流行率为 13%。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德尔塔新冠变异毒株持续在美国传播，造成了新冠病例激增，住院人数飙升，多地的医院已经达到了容量极限，美国五个州的重症监护病房床位很快就要耗尽。此外，随着各地陆续迎来新学年，儿童感染病例也在增加。而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伊利诺伊州的一场青少年夏令营活动甚至导致了180人感染新冠。 数据显示，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阿肯色州的重症监护室床位只剩下不到 10%。 此外，美国儿科学会的数据显示，儿童中也出现了病例增加的情况。八月早些时候，新冠检测呈阳性的儿童数量达到了2020年冬天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指出，到8月7号为止，伊利诺伊州提供住宿的夏令营当中至少爆发了21宗疫情，因此建议任何群聚活动加强筛检，并且要求与会者要先打疫苗、戴口罩、保持距离，才能够有效地防止病毒扩散。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神奈川县8月31号宣布，在该县设立的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点内，发现美国莫德纳公司生产的疫苗瓶中有黑色异物，而且这批疫苗与日本厚生劳动省此前宣布可能存在异物污染的疫苗批次不同。据报道称，截至8月30号，大约有3800人接种了相同批号的莫德纳疫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该疫苗造成任何健康危害。 再来关注南非方面，南非卫生部长法赫拉8月31号在南非国会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尽管南非日前发现了新冠肺炎 C12 变种病毒，但数据表明疫苗接种仍然能够为民众起到保护作用。日前，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报告，在本国境内发现了一种新型新冠肺炎变种病毒，并且将其命名为 C12。报告指出，与之前发现的各个变种病毒相比， C12 变种病毒可能具有更强的传播性，而且呢，对疫苗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法赫拉表示，南非医学专家的研究表明，对于 C12 变种病毒，现阶段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仍能够保护民众，但对于外界关注的南非是否将引入疫苗加强剂一事，法赫拉回应称，新变种病毒的出现进一步表明，我们的确需要疫苗加强剂，但这并不是现阶段南非优先考虑的事项，我们当前应该确保所有人都完成了接种工作。 接下来关注韩国方面，韩国统计局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期间，韩国递送员的数量快速增长，截至到去年年底达到了39万人左右，创下了历史新高。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递送员群体主要包括邮递员、快递员、外卖送餐员、送报员以及送奶工。2019年这个数量约为35万，去年上半年增至 37.1 万，同年12月底进一步攀升到了39万，同比增长了 11.8%。 依照韩国统计局的说法，递送员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下人们为遵守防疫规定对外送业务的需求激增。数据显示，韩国去年的线上订餐服务市场规模达到了 17.4 万亿韩元，约合97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78.6%。 韩国18家递送企业去年共递送出近 33.8 亿件物品，同比增长了 21%。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消息人士9月1号披露，德仁天皇的侄女皇嗣秋小宫文仁的长女真子公主今年年底前将与男友小石龟完婚。小石龟的家庭牵涉债务纠纷，两人的婚礼已经推迟两年多。消息人士说，考虑到债务纠纷，日本政府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厅不打算为两人举办皇族传统的结婚仪式。按共同社的说法，这极其罕见。 日本皇室女性成员下嫁，按照惯例会举行相当于订婚仪式的纳采之仪，确定正式婚期的告期之仪，婚前觐见天皇夫妇的召见之仪等仪式。女性皇族嫁给平民，脱离皇室，会得到由国家支付的一次性补贴，至多大约 1.5 亿日元，约合880万元人民币。不过消息人士说，真子不打算接受这笔礼金，她和小石完婚后将会居住在美国。 乌兹别克斯坦9月1号迎来了独立日，乌全国各地民众连日来举行了多种活动，庆祝独立30周年。8月31号晚间，乌兹别克斯坦各界在首都塔什干刚刚建成的新乌兹别克斯坦公园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演出，包括文艺工作者、先进生产者、企业家、医护工作者以及东京奥运会的参赛选手在内的各界代表，以及驻乌外国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都出席了庆祝活动。乌兹别克斯坦于1991年独立，每年的9月1号为独立日。 首对降生在德国的大熊猫双胞胎梦想梦圆8月31号在柏林度过了两周岁的生日。梦想梦圆的父母是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娇庆和梦梦，后者于2017年6月来到德国，入住柏林动物园专门为其修建的大熊猫馆。 2019年8月31号，梦梦诞下了一对雄性双胞胎梦想梦圆。如今呢，大熊猫一家四口已经成为了柏林动物园最受游客喜爱的住户。按照中德双方所签署的合作协议，在德国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在若干年之后也需要回归中国。柏林动物园表示，这也就意味着今天有可能是梦想和梦圆在柏林所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继续来关注，荷兰阿莫斯福特动物园因发现两头狼逃出笼舍，8月30号下午临时紧急闭园，所幸两头狼后来都被捕获，期间没有人员伤亡。这是这家动物园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第二次发生动物逃出牢舍事件。 据英国镜报8月31号报道，有游客30号向园方报告说看到两头狼在园内徘徊，园方紧急闭园寻找他们的踪迹。一名游客告诉当地的媒体，他与家人在园内游玩时看到了一头逃出笼舍的狼。据荷兰媒体报道，这两头狼在动物园内游荡了大约40-50分钟，此后呢，先后被园方工作人员用麻醉剂放倒并且捕获，动物园后来又重新开放。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29年前承担邓颖超同志骨灰撒海任务的新海门号船舶落户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经过紧张的设备调试和装修布展，目前已经具备了对外开放的条件，于今日起迎接观众登船参观。 新海门号船舶1990年投入使用，船长38米，宽8米，行深 3.35 米，曾经是天津港一艘重要的承担人员接送任务的交通船舶。遵照邓颖超同志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1992年7月18号，新海门号承担了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它不仅寄托了天津市民对于邓颖超同志的深厚感情，更是成为他高尚情操的重要见证物。 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二期于9月1号至10月31号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书画馆展出，展期两个月。人物画是描写人物形象与活动的传统中国画画科之一，因其劝诫教化的社会功能和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受到人们的重视。 大量优秀作品流传至今，是了解和探究古人思想情趣、生活状态的重要史料。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人物画研究，故宫博物院从今年开始举办四期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系列展览。此次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二期，从院藏人物画当中选取了76件兼具艺术性和历史价值的珍贵画作予以展示。 让看话剧的人爱上京剧，让爱京剧的人也能爱上话剧。一部京味话剧，北京风雷京剧团的话剧《网子》或许能满足这样的需求。这部剧采取了跨界融合的方式，汇聚了京剧和话剧的精华之美。9月15号到18号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网子克斯剑一角儿是由北京风雷京剧团风入松剧社联合舞台剧戏剧圈的演员和舞台专业人士历经4年的时间共同倾情打造的梨园三部曲。三部曲均采用的是京剧和话剧的跨界融合形式，呈现了一场感人至深的梨园悲歌。京剧人演京剧事儿，丝毫不显卖弄，而是遵循话剧的审美去刻画一个踏踏实实的人物。三部曲自演出以来已经有100余场，广受观众和各界人士的好评。 8月29号、31号，由天津京剧院创排的现实题材京剧《恋树花》成功上演。在创排过程中，演员、演职人员们肩负起文艺工作者的担当，通过京剧艺术形式弘扬奉献精神，讴歌英雄，传递力量。京剧《恋树花》是根据时代楷模王继才、王世花的英雄事迹创作而成，是天津京剧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创作的献礼剧目。 近期呢，天津市创作排演了一批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优秀的舞台作品，《恋树花》就是其中之一。天津京剧院院长王泽奇表示，希望通过文艺作品传递坚守初心、爱国奉献的精神品质，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激发更多人在本职本岗上艰苦创业，不断奋斗，为祖国贡献力量。 记者自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了解到，该团新编的大型古装戏剧《沈园情》于日前正式的建组投入排练。《沈园情》取材于南宋大诗人陆游与才女唐慧娟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诉说了在封建礼教支配下世道人心的愤懑之情，揭示了封建迷信宿命论对于人性的无情迫害。该剧编剧赵德明、孟中华，出品人王冠利，剧中王云珠饰演唐慧仙，滕建东饰演陆游。该剧将于年底同观众见面。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石景山区了解到，为全面做好服贸会观众接待工作，